求下你哋啊！求下你哋唔好抢啊！唔好啊！ 唔紧要，总有一日佢哋会受到惩罚嘅。但系佢哋越挣扎，窒息嘅痛苦就越强烈，死嘅样就越嚟越恐怖。 哎呀，快啲开车啦！佢哋唔系人嚟噶，系鬼啊！再迟啲我哋就冇命啦！ 怪谈之井，一部货车喺里面坐住一对年轻嘅夫妇，个老公阿强正喺度揸紧车，而老婆阿娟就坐喺副驾驶位，时不时撩老公。好开心咁倾几句， 老公，只要卖咗呢啲豆油，我哋就可以赚一笔钱啦。 系啊，老婆，我唔会俾你跟住我挨苦嘅，我哋以后一定可以过上好嘅生活嘅。 车上边装住满满一车厢嘅豆油，呢啲豆油系佢哋两公婆一个亲戚朋友赊俾佢哋，佢哋只需要将呢啲豆油运到井里面埋咗佢。呢对年轻嘅夫妻啱啱结婚冇几耐，经济条件唔系好好，所以咧就有啲亲戚托朋友托关系，谂住帮下佢哋。嗱，将啲豆油以最低嘅价格卖俾佢哋，兼且帮佢哋揾埋买家添，只要一脱手就可以赚一大笔钱。夫妻两个当然好开心。阿娟怕阿强喺路上边闷，所以执意要陪佢一齐出城。当部车开到一个山脚嘅时候，因为路比较弯，车上边嘅嘢亦都比较重，老公阿强竟然控制唔住个方向盘嘅速度，成部车砰一声翻侧咗喺一条沟渠里面，车上边嗰啲豆油因为剧烈嘅震动，有部分就漏咗出嚟。阿强扶住阿娟喺车里面好艰难咁爬出嚟，但佢首先睇下老婆有冇受伤。 喂，老婆，你冇事系嘛？痛唔痛啊？ 冇乜事。 阿娟拧拧头话冇事，但喺检查到老婆的确冇流血嘅伤口之后，阿强就再去检查嗰啲货物，因为部车翻侧嘅声音比较大，引嚟附近几个村民嘅围观。他们见到地下有些豆油，连一句需不需要帮手啊的说话都没问，就很兴奋地跑走。不久一阵，大量的村民就涌过来。阿强以为那些村民是帮他们，但是怎知他错了，那些村民哪里是来帮他们，而是来抢豆油的。有些村民一个人来，有些村民成家来，他们面上边呢，哇，洋溢着兴奋喜庆的笑容。每个人手里边呢，一不是拿着个碗，拿着个桶，拿着个钵，是这样在滗那些豆油，好像在庆祝过年一样，还叫其他村民一起来就玩。 喂，快点过来啊，这里好多豆油啊，快点过来抢啊。喂， 求下你们啊，这些是我们的血汗钱来的，蚀本的话我们就没有了，我们以后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求下你哋啊！求下你哋唔好抢啊！唔好啊！ 求下你哋，求下你哋唔好再抢啦！唔好啊！求下你哋啊！求下你哋啊！ 系，但系佢叫嚟有咩用？嗰啲村民好似全部聋咗咁，都唔理得佢哋两公婆喺度苦苦哀求喺度喊，系咁喺度抢。等呢班好似癫咗咁嘅村民抢晒车上边嘅豆油，一空而散之后，阿强同阿娟两公婆坐喺地下，揽住个头系咁喊。唉，大家要知道，车上边嘅豆油系向人赊嘅，本来打算卖咗之后就可以将啲钱还翻俾人，自己仲有少少钱赚。而家佢哋攞咩嚟还俾人啊？仲有，甚至连开嘅呢一部大货车都系租嚟。喺呢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嘅地方，两公婆绝望。他们没办法，他们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些债主。到了晚黑，他们两个趁着夜色潜入村里面，找到村里面的一口大井。阿强拧一拧头对着阿娟说， 老婆， 对唔住啊。 阿娟面上面冷冰冰，带住怨恨嘅眼神，淡淡咁话： 唔紧要，总有一日，佢哋会受到惩罚嘅。 讲完，佢哋两个相拥住跳到入个井里。落水声惊醒咗离井最近嘅一家住户，佢哋动起耳仔听了听，外边又冇咩动静啊，于是都唔理咁多，继续瞓到脚脚声。嗱，呢个村民知呢一声，正系佢哋条村恶运嘅开始。第二日，村里面嘅村民照常喺呢一个大井里面挑水用，亦都冇发现有咩异常。亦都冇发现在井底死了那两父亲。事关昨日无啦啦得回来的豆友，令到那班村民还沉浸在开心当中。讲起这件事，他们还有讲有笑。至于那部翻侧的大货车，那班村民又找不到那两公婆，嘿，索性将部车拆了他。那些零件就当烂铜烂铁地卖了，那些钱自不然自己袋晒。而车上边仲有一个蓝布包，摆住两公婆嘅身份证同一啲口粮，亦都俾其中一个村民偷偷地攞翻自己屋企。而呢件事发生之后嘅第八日嘅早上，成条村好奇怪，静嘤嘤，一个村民都冇出嚟。事关呢条村里边嘅人全部都死晒，而佢哋嘅死相仲好统一。每个人的表情动作都好似好诡异、好惊恐，擘大对眼，捻住自己条颈，嗰条脷长长咁伸出外边。通过法医嘅尸检，推测呢啲人嘅死因系由于某种从未见过嘅神经性疾病所导致。警察喺村里面揾到三个冇事嘅细路，佢哋嘅年纪大概一岁到五岁不等。出事之后，就被自己屋企在外边的父母或者亲戚接走了。为所不等这种恐慌蔓延，警察封了这条村，而这条村就这样静静地埋藏在恐怖的荒芜当中。二十年之后，当初的三个细路已经长大成人，他们相约来到自己出世的地方，这条被外界称为黑水村的地方。自从当年整条村的人在一夜之间死了，那口唯一提供水源的大井里面的水全部都变成黑色，没人愿意在这条这么恐怖的村生活。那些当年在外边打工避过一劫的人亦都宁愿留在外地，而这条村彻彻底底地变成一条无人的废村。心女是三个人当中唯一的女仔，亦都是年纪最小的细路。当年她只有一岁，自己的爷爷嫲嫲在一夜之间死了，她就被父母带到外婆屋企生活。这个村她有二十年没踏入了，而今次她们三个人相约，就是为了调查当年究竟他们整条村的乡亲是为什么一夜之间全部死了。三个人分头行动，一家一家地入屋找原因、找线索。经过三个人的情报汇集，这些家庭唯一的相同点就是大家都有同一种豆油，有些还未打开过，有些就好像用了少少。一个自称富哥的男人一拍后尾枕就话： 啊，我想翻起啊，当年有一架大货车翻侧咗喺条村隔篱嗰个水沟度。我记得咧，当其时大家去抢嗰啲豆油啊，唉，几乎家家人都抢到，我哋屋企都抢到啊。 富哥系三个人当中年纪最大，嗱，佢当年已经有五岁，所以对嗰件事仲有啲印象。三个人你眼望我眼，事关讲起呢一件事，大家都觉得面上无光，唉，好丢架。心里就问： 咁唔通系嗰个货车主人搞嘅鬼？ 唉，冇可能嘅，边个有本事一夜之间杀晒咁多人啊？ 我觉得最奇怪嘅